哇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我系边个？我系足球解读嘅佐。哇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我系边个？我系足球解读嘅佐敦。祝呢个花生台所有嘅听众圣诞快乐！哇吼吼吼！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啦，大军阀， 哇，又话有陶君衡、阿龙、Anthony 三个都冇， 唔系上集嗰三个都唔喺度，今日转晒嗰啲人好癫， 转咗啦， 转咗啦，系啦，咁我系 Roger， 咁啊，今日阿 Jo 啦、杜夫啦、Vincent 都喺度，咁阿龙盏都会入嚟接你一阵间，咁又喂，咁我即系我哋啱啱未讲即系正经嘅啲嘢咧，我觉得真系要推介呢个 Voice of Woman， 真系好劲呢个节目，唔系讲笑啊，即系 B 哥咧呢个炮打星武咧，大家知道咧，即系宰杀 人噶嘛， 宰杀无数吓、政坛人物，哇！今日就吓、终于得到一个应得嘅报应咯，真系俾 Alice 真系完美 KO， 大家坚系要听，真系唔系讲笑，非常之犀利，我哋大家听得好畅快， 系啦， 咁啊， 掌声如雷啊，出边 系啊，掌声如雷啦、啊，大佬 KO 咗人，终于俾人 KO 啦， 唔系，终于完全否释咗 B 哥嘅性格系点样， 即系大家 好客观， 系啦， 好深入，好客观剖析，系啦，剖析咗佢嘅人格， 系有论述噶。 太大声啦！太大声啦！ 冇办法，即系又讲自己成日沟到好多女又成啊，不过 系咯， 即系中女都易氹噶嘛，其实咁 Alice 姐姐你激得嬲，咁就即系要摄高枕头谂清楚啊，真系系咪先？唉，咁我哋就讲翻啲即系我哋应该要讲嘅大军阀。咁喂，大家不如讲下陈云啦， 即系主角唔喺度今日。 主要唔喺度，系啊，不阿陶君自己谂啊，不过自己又唔喺度，跟住咁啊， 国家 啦，考试嘛，考 company law 嘛，咁啊，终于成功啦。喂，即系陈云咧，其实呢一两年咧，都即系靠个 Facebook 都搞到 好多 fans 啊。 唔系你错啦，佢唔系净系靠 Facebook， 佢亦都靠本 book 嘅，嗰本就系城邦论啦，同埋黎文论嘅。 喂，你哋 之前仲有嘅，佢嘅基础 fans， 佢系从呢个解读中文解读嗰度， 同埋佢喺呢个岭南嘅文化研究嘅。 中文系， 中文系教授， 佢边有资格教文化研究啊？屌， 佢中文点解咧？ 如果佢一个读一个社会科学嘅人，佢喺 Facebook 咁嘅论述，其实系完全冇可能合格，即系冇可能佢嘅逻辑应该系冇可能系咁样嘅。即系你嘅政治论述同埋你如果真系读过社会科学或者系差唔多学科嘅，你系冇可能有一个喺教紧大学嘅级数嘅人物去讲佢嗰番说话。 佢好似读呢个咩民族风俗学咁样， 仲喺中大读过英文系添。 嗯，即系佢唔系读 social science， 佢系读咩噶？ 佢系读 art 噶。 系， 哦， 但系佢读中大就走去批评中大。 最重要就梗系喺呢个德国哥廷根大学有一个即系读呢个民族学博士啦，系咪先？人哋喺德国搞学运噶嘛，系咪先啊？即系所以 咪唔知佢做乜 ？send 啲人去纽伦堡咯。 所以佢咪讲咩都得咯。我喺德国嗰阵点点点啊，咩证据啊？吓、我喺德国嗰阵咁嘅，吓咁同人哋话去奥斯陆密会咪一样咯。佢又得唔讲喺香港度点样，得去出边点点点，屌你出边边人知啊？吓 ，即系佢即系饮佢鸠噏啦，系咪咁意思啊？喂，咁其实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啦，喂，第一又要讲陈云啊，咁其实即系匪类监察院都讲好多噶啦，陈云嘅嘢系咪啊？咁但系我哋今日其实就即系。想由一個咧，即係由一個點講啊，由外到內咧，咁佢即係講下點解？喂，即係陳雲啲嘢咁癲又咁荒謬，點解喺香港即係都會有市場咧？我哋今日就即係就由陳雲個人啦、啊。 其實咪應該叫翻 Alice 入嚟啊，佢分析得幾透徹咯。 咩啊？ 咁你要請咗陳雲坐喺度，俾佢 即係請啊！ 陳雲想幫傻姑迷啦，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譬如啲傳媒朋友想揾陳雲講下嘢都好難，因為佢成日好多藉口，譬如話朝早做嘢就咁早起唔到身啊咁樣，即係佢係不嬲係好難請到佢講嘢嘅人嚟嘅，即係 上 Facebook 講嘢就好易啦。 係啦，即係佢一啲大少少嘅場合或者咩咧，佢其實都比較謹慎啲先出席嘅，佢好少出席啲大活動 嘅。即係個唔中意 social 嘅。係 啦係啦，譬如話你佢個網台有間房開麥，佢 OK 嘅 ，Facebook 喺間房度打 state OK， 最多就去到個演講廳度有百幾有咁就已經 即係喺個 lecture theatre。 係啦，但如果再大啲，佢就唔會嘅。即係以我嘅觀察就。 喂嗱，後任院長咁又即係咧，你哋喺匪類監察院咧都成日笑 Q 啊陳雲噶啦，已經係。咁其實即係你哋自己即係我問你啊，咁你應該對佢都有即係一定嘅了解啊，我相信。咁你喂，你覺得你？即系点样睇佢呢一两年嘅崛起呢？其实 唔系，其实对陈允咧可以用三个阶段去解释嘅。咁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就系、是、俾信报炒之前，信报炒嗰阵时记得系2011年定2010年啦。 2010好似 记唔记得？有个唔系好记得。总之佢炒之前咧，佢都譬如讲开啲中文字啊，譬如日常用语点样样啊，咁佢同埋讲佢有一篇文叫做如何消灭一支警队嘅，咁都几出名嘅，就讲一支真系一支管治队伍，咁点样咧受到各種嘅文化，甚至又變成一個打壓人民嘅機器。咁佢都嗰陣時亦都係 咪2010年寫嗰篇文 嘅咧？ 2010年以前 係 OK 嘅嗰陣時， 呢個係第一個階段。第一階段就係覺得啊，突然間即係譬如你雲雲嘅評論員當中有一個都會講真話啦，講啲嘢又啱聽啦，又係民主派有論述啦。咁同埋嗰陣時佢又寫咗篇係咪佢寫咧？係講呢個地產黨嘅九平地產黨係啦。咁亦都係一個哇！這個左膠啦，係咪啊？反對呢個資本主義壟斷啦，主張呢個財富分配啦。 如果而家寫係咪要 地產霸權啦？係咪？ 如果而家寫係咪要用炮彈去射佢哋啊？ 咁而家呢個唔係呢個係第三階段。你講緊嘢第三階段， 佢就係而家寫咯。放喺2013年寫，喺雞蛋同高牆之間選擇做炮彈啊嘛。 係啦，咁呢個第一階段，咁大家其實都係當佢，譬如我嗰陣時未開始睇咁多評論，覺得啊都係幾個評論睇開幾個，而家睇多啲啦，就其中一個值得追捧會睇嘅呢個第一階段啦，就係仰慕階段。嗰陣時好似話咩葉寶林啊、林輝嗰啲成日揾佢一齊影相， 好似 good 咁樣一齊影張咁樣， 好似又學生又成咁樣。 係啊，好，咁呢個第一陳雲老師嘅第一階段啦。咁第二階段就係隨住 Facebook 開始用得多啦，咁第二階段就係見到陳雲開始出 status， 講啲開始越嚟越唔對路啦，即係開始無啦就會鬧翻啲搞運動，係 咪開始主張？係咪開始出咗香港城邦論？係 啦， 唔係應該係城邦論。未出書，但係有個初型嘅時候，呢個應該先係第二階段啦。 第二階段啦，第二階段咧就係、是、覺得哇，呢條簡直就係點解講啲嘢唔同曬，即係譬如你當初養冇一個人啦，譬如鬱敏咁啦，咁到咗第二階段，哇咁真佢講啲嘢完全唔同，跟住又覺得哇，即係覺得哇點解成日講啲嘢會自打嘴巴咧？覺得呢條唔係路喎，以前唔係咁喎，咁你就覺得一個矛盾同憎恨嘅第二階段啦。咁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仲係喺第二階段咁去理解陳雲，但我主張要用第三階段去理解。 第三階段咩咧？ 就係其實佢一個精神病掛。第三階段就係第一階段就有規範，即係武俠小説咁。第一階段就係一個有招有式，第一階段就係啲招式咧就開始破格亂咁嚟嘅，覺得唔啱唔對。第三階段最後一階段就係無招勝有招。 第三階段就係歐陽鋒啦，係咪？係 啊，就係歐陽。 賭王逆師咁樣，即係學呢個左護膊 short Q 咗，啲經脈逆行咁樣。 係啊，第二階段就係求仙人，好鬼奸詐。第一階段就係好正直嗰啲咩和尚，唔記得咗段咩啊嗰個。 段誉啊，唔系 嗰个和尚叫咩？一登大师啦，一登大师啦。咁第三阶段欧阳锋就系、是，哇，其实唔系喎，你成日好似停留喺第二阶段，成日话好愤怒咁嘅解读，唔系啊，其实几得意啊，讲啲嘢其实都几好笑，有阵时无聊咁你 at 佢 friend 睇下佢讲啲荒谬嘅，有好多人赞，而一赞啲人咧吹捧佢，你又唔知讲紧反话定正话噶，咁就好嘢啊！郭师你讲嘢真系挽救呢个香港啊，咁样咁你又会觉得哦几好笑，咁所以我就主张大家用第三阶段去理解陈云。 咁我又想 咁呢个陈云三阶段， 我又想问你，如果帮何志平做嘢就系咩阶段咧？ 應該 是第一， 應該是第一再之前嗰啲前身咯，前傳咯嗰陣時，即係第一階段講緊係大家仰慕佢嘅時候，但係 即係佢嘅 public image 已經係醖釀咗出嚟㗎啦。 係啦，第一階段就已經有個公眾形象，係啦係啦。講翻何志平嗰陣時，佢未出名嗰陣時係第零階段咁樣理解咯，或者我試下嘗試。係咁，我其實我變好多社運朋友啦，可能陶山啦，佢就學陶阿土啦，佢就唔知點解喺 Facebook 度就鬧得佢好犀利啦，即係仲停留喺第二嘅階段啦。咁我就唔主張嘅，我就覺得應該用第三階段去理解，咁佢就會開心啲、歡樂啲同埋好笑啲。 即係你個意思係依家睇佢啲嘢就笑鳩佢就算數， 即係當笑話睇啊。 係啦，同埋笑得嚟又都可以認真少少咁樣笑嘅，譬如而家咁樣咪好認真咁笑咯。 唔係喎，個問題即係我諗啦，我即係幫阿陶君衡咁講下嘢啦。我諗係因為佢依家真係有種影響力喺度啊嘛，即係你見，即係好老實講，咁我哋譬如坐喺度嘅，咁都有少少即係點講啊，即係政治嘅訓練先啦。咁我哋即係識分一啲邊啲言論係堅嘅，邊啲言論係即係即係發自真心嘅，邊啲言論係為咗即係 attention seeking 嘅，係啦， 係。 咁但係個問題係。Facebook 佢有咁佢好似上次讲咗咩咩要做炮弹啊，点乜鬼嘢 鸡蛋同高墙之间选择做炮弹。 係啦，同埋即係嗌梁仔落地狱，咁就真係会落地狱，咁都有百几个 like， 仲有人 defense 佢喎，咁 仲有人跟喎。 係啦，仲有人跟㗎嘛。咁我諗所以其实。 所以用第三阶段理解可能都有缺陷嘅咁样。 係 啦， 因为个问题佢真係 精神病院。拜佢为师， 佢真系有影响力啊嘛，同埋有啲即系声称好勇武嘅政团，系嘛，又真系走去跟啊嘛。 唔系嗰日监察院有否释过嘅，系一个阶级制度嘅，陈云为先嘅，跟住之后第二就系呢个黄毓民嘅，咁第三就系呢个黄杨达啦， 第四 咧，唔知 道教徒 系咯，教徒 咯，迷魂党。 因为当陈云讲乜嘢咧，陈云讲咩咧，咁毓民同埋呢个教主同埋呢个黄杨达咧都会照做嘅，包括落地狱啊，咁就先后去做咯。 咁我话点样理解呢，其实我就觉得我讲个第三阶段，其实除咗笑完佢之后，你就用佢嘅语调讲啲反话，跟住或者你用佢嘅语调讲啲嘲讽佢嘅说话，咁嚟模拟返，咁就反而个效果令到啲群众容易啲刮醒返囉。譬如有个 Facebook page 就叫做陈云囉，就一嚿陈个陈云头云个云，咁成日学佢讲嘢嘅。譬如我哋有一位好出名嘅院士叫昌昌，佢喺 Facebook 都成日用佢嘅語調講，你遮咗佢名字，以為佢真係陳雲講緊嘅嘢嚟嘅，但其實又講緊啲內容有反話嘅。咁甚至乎我最欣賞有個叫香港島城邦論嘅 page 啦，咁佢又將香港城邦論咧就改一改，佢就香港城邦人係講啲大陸嗰啲人全部都係地獄鬼國嘅人啊嘛，咁香港島城邦人就講啲九龍同新界嘅人咧都係地獄鬼國嘅人啦。 即係我沙田嘅，你大埔人嚟總係食雞粥嘅，係咪先？ 唔係你錯，你沙田大埔都係蝗蟲，因為唔係香港島人，跟住香港島城邦論 係。OK， 咁我諗即係我諗啦，即係阿土嘅意思係即係因為佢有一定嘅影響力啦，又真係有人信喎，咁所以即係佢。其实佢喺度讲啲咁荒谬嘅嘢，咁有人跟，咁唔单止系嗰啲咁黐线嘅言论啦，例如佢即系之前讲过好似系即系关于李旺阳嘅事件啊，即系点解你啲左交台咁亲呢，咁样，咁仲有就系最柒嘅一单就系今年二月咧，咁教协超市咧，咁佢咪装修嘅，咁佢又赖咗啲系大陆人咧，走嚟抢曲奇饼啊，抢米嗰啲成，咁后屘佢都系唔认噶啦，咁样样，咁仲有就系、是。咁你知道啦，咁即係陳雲大師咁成日好即係強調要勇武抗爭啊嘛，即係我哋成日去遊行集會咁就唔得嘅，咁我哋要勇武抗爭，咁當然 要進取啲啦。咁呢個我哋社民連都贊成啊嘛，即係不嬲我哋都係噏噏錯咗我哋添，所以就總之就係一個主張用一啲激進啲嘅方法去即係向呢個政府施壓。係 啊，咁但 係 打 矛盾嘅， 咁但係個問題打小人咁係咪一種即係所謂？暴力的預備咧，或者係好似即係佢之前所講係即係一種勇武抗爭咧咁樣樣， 咁就真係好值得大家去懷疑囉。 咁但係而家有個好嘅現象嘅，就係陳維佢做咗咁多矛盾嘅嘢啦，我哋係有人做記錄同埋輯錄成一個香港網絡大典而供大家娛樂用嘅。咁我覺得用呢個第三階段嗰、那個講法，就係譬如多啲嘲諷啊，或者多啲恥笑，而且係要花心機去理解，嚟揾出佢哋嘅矛盾呢。咁啲人睇完之後笑，原來個傻佬叫陳維。咁如果當初我搞簡單一個比喻，青山有個人放咗出嚟，但大家開頭咧唔知佢係青山出嚟嘅，但係佢又好識打扮自己，又扮曬教授，就係咁醫當話自己係醫生咁醫人，咁啲人病嘅時候，咁梗係揾醫生㗎啦，咁咪信咗佢咯。咁佢就亦都有影響力，咁所以我哋要同佢鬥大聲，話俾啲普羅市民知啦。依叫係青山放出嚟嘅，曾經做過啲咁咁樣，咁啲人揾醫生嘅時候認得啊，依、這個唔係醫生，依、這個係青山病人嚟嘅喎，咁咪 OK 咯。即係其實都係一個輿論戰嚟，但我就希望唔好用啲咁嚴厲嘅方法咯，就用啲搞笑啲嘅方法，個力量會大啲，同埋係開心啲咯，個人會。 咁但我想講咧，除咗陳文本身，即係點解咁多人會即係去吹捧陳文？其實除咗係本身即係陳文佢喺 Facebook 上面佢講嘅嘢，可能即係經過包裝嘅，或者佢以前講過一啲嘢，咁係真係正確嘅，咁所以影響到後尾佢講嘅嘢 停留咗喺第一階段去理解陳文， 係啦， 去到第三。咁就信咗。 但你覺得即係嗰啲群眾自己有冇責任嘅呢？其實即係點解去到即係已經去到第三階段啦，佢講啲嘢已經係即係根本你有一個正常嘅智商都唔會信㗎啦，咁點解仲可以即係仲有人會幫佢為佢嘅言論辯護咁樣？會唔會啲群眾其實都有啲問題呢？即係大家點睇呀？或者 但問題係群眾去揾一啲所謂嘅政治偶像或者政治精英嗰一時，其實佢已經分工㗎嘛，即係佢個腦呢，即係群眾嗰個思維係唔需要分析一啲佢望到嘅一啲現象嘅，即係譬如啊有人落嚟搶奶粉，哇呢班仆街嚟嘅呢班蝗蟲呢，咁呢一個論述就已經外判咗俾陳維佢分析啦。即係其實佢係唔需要自己諗，佢然之後揾一個佢自己覺得崇拜佢覺得 OK 嘅，然之後我以後呢條友講咩就係我信嗰套嘅政治理念。其實係好 經常出現的，是一個在於思考嘅， 係啦，係即係譬如，譬如我要分析一個社會現象，係落嚟搶奶粉啊，搶維他奶，搶檸檬茶咁樣。咁但係我唔分析，我見到現時有啲各種政治精英，有其他黨派又好，其他學者又好啦。咁我覺得哦，陳雲呢個人講嗰套嘢幾啱我思路啊。咁我以後就會相信陳雲嗰套，然之後自己嗰套就唔再分析啦。 其實仲有一個其實呢啲人咧本身，所以我自己睇啦。咁其實佢本身個背景都會有一啲共通點嘅，就係可能以前唔係好理政治嘅，但係咧又政治知識又好薄弱，然後咧又覺得哇，突然間就所謂即係覺醒咗啦，就覺得依家嘅處境好大鑊啦，即係共產黨打到嚟啦，咁應該要揾啲人去幫我喎。 咁所以就揾咗陳偉個玉皇大帝打 佢，講得夠大啊嘛，係咪先？嗰夠大又好聽，又好似即係比其他人有效率喎，表面上。信咗咯，跟住咪又冇啲，即係你知香港人冇乜 critical thinking 啦，從來都 唔係，其實有嘅，因為我又睇翻啲。其實我自己 Facebook 都會幾常 share 陳雲一啲嘅金句咁樣嘅，咁又譬如有啲政治冇咁理嘅人都慢慢都知道陳雲呢個人係精神病人，即係都有效，又自己再 share，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係一個輿論戰咯，即係大家都要諗多啲笑話咁笑下陳雲多啲，同身邊嘅人話俾佢知個唔係醫生，呢個係精神病人。 但系你话你五毛嘛，个问题系， 咁你咪解释俾佢知唔系五毛咯。譬如话佢之前讲嗰个例子啦，佢话喺鸡蛋高墙之间咧，系选择做炮弹啊嘛。 系啊。 咁但系喺年龄之前，陈云讲过一句咧，啲人问佢你成日喺 Facebook 打字，点解唔出嚟真系搞抗争？佢就话佢反问翻嗰个质疑者，就话你几时见过呢个司令官参谋长会上战场打仗啊？即系意思话佢负责谂 Q 就唔系负责。 你就讲得全面啲，唔好讲漏人呢啲嘢。人哋就话咧，我几时话我唔出手啊？所有嘅共匪，即系我一出手咧，所有共匪埋港产就落嚟啦。 人哋有讲嘅。 咁你冇矛咁你同你譬如我讲嗰句第二句同你讲嗰句第三句冇同陈云第一句讲緊佢鸡蛋高墙之间揀咗咩炮弹咪有矛盾囉。 咪有一 你叫人落地用唔用炮弹㗎嘛係用咒符㗎嘛。 又有啲阶段嘅。 你都係鸡蛋同埋高墙之间斩咒符同符水㗎嘛。如果咪啲人点样落地用嘅炮弹唔係落地獄㗎嘛。 嗱 ,B 哥呢啱啱呢就有 炮打司令部嘅 B 哥啦。 啱啱俾人分事嘅 B 哥。 唔係佢唔係讲咒符佢用神力啊係地藏王菩萨嘅神力、 啊、 令到个人落地獄囉。但係地藏王菩萨呢唔係 同炮弹有咩关系先。 佢唔係令到个人落地獄佢救人出地獄㗎嘛因为地藏王菩萨呢佢讲嗰一句说话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㗎嘛。佢唔係拉人落地獄佢喺地獄里面拯救啲人出嚟㗎嘛。佢用呢个已经係一个错误嘅逻辑类比啦。基本上唔識。唔识佛家又要学人用喎、 啊。冇将 voice of woman 嘅 嘢。 转起 转起转起转转移落嚟。咁係咯你可以讲多啲啲嘢囉。俾人知道陈云系其实系有矛盾囉。 但人哋话你五毛囉咁咪跟住。 点会唔系 系嗰班支持者话你五毛。 其实最好嘅地方譬如好似我哋对傅毓敏咁呢就讲返佢以前讲嘅嘢之后搵矛盾之后 present 出嚟咁你见到啊讲喺 A 嗰句说话 ,B 嗰句又驳返 A 你抹黑 ,C 嗰句又会返。 你抹黑囉。 抹黑你自己讲嘅抹黑自己。咁啲人咪会醒会笑囉咁我想用呢个方法会好啲嘅咁样。 咁如果咁样讲 佢 话唔醒咁点算呢 唔醒冇办法啦。 佢就会话你系攞一个错误嘅逻辑类比系用一个跳跃式嘅逻辑囉。但用一个错误嘅逻辑类比用一个跳跃式逻辑嘅最多嘅人呢就系佢哋自己啦。 係啦嗯冇错啦。 咁譬如佢又话司令官唔会出嚟打仗㗎嘛咁佢又化身为炮弹做咩呢 唔係之后又有话自己唔系搞呢啲系搞革命嘅唔系搞社运嘅。 唔系即系等于佢哋成日话咒骂啲人系左交啦、 啊、 譬如啊。 其实佢唔系搞社运啊佢开嗰啲叫咩打斋定叫咩佢开术士铺㗎嘛。 或者譬如佢哋话民阵年年系游行完就散水即系譬如啊孔令瑜嗰啲系游行完就散水啊拜拜嗰啲系佢哋唔系一个抗争或者唔系一个、 明白 生死相搏。 是 咁但如果用阿陈云嘅逻辑嚟讲阿孔令瑜可以话其实时机未到啊去到革命嗰阵时我会身先士卒企喺最、哦、最前面。 有几时话云就唔出手佢一出手系咪先即刻革命有民主啦不过未出咋嘛时机未成熟我咪啱囉可以用返呢个陈云嘅套路。 但如果呢阿孔令瑜呢攞阿陈云嘅逻辑 咁佢又犯咗跳跃式啦。 係啦佢就係一种诡辩即係陈云就会定性一种诡辩、嗯。所以返入嚟陈云嘅逻辑有一种精结你知唔知係叫咩 咩都系佢啱晒囉。 错系你讲撚晒啦。呢种系陈云嘅逻辑嘅精髓。 差唔多啫都多争个粗口。 喂咁呢仲有就係、是、头先我哋讲咗啦即係陈云要即係一做就要得㗎嘛唔得佢唔嘥时间做㗎嘛係咪咁呢即係陈云佢本身呢咁喺即係德国系咪搞个社运佢搞啲咩社运喺德国系。 点知讲嘅、哦、我从来都唔信我又未搵到佢讲嘅我点知啫。 係喎冇喎即係我收到嘅资料都系好笼统啊 佢。唔通真系推返柏林围墙咩 大佬。带领个社运喎啦。即係冇办法啦我真系离开咗呢个圈子好耐啦。即係我哋。 你都未喺德国生活过凭咩质疑人啦。去到德国佢话佢做咗架太空船见到外星人所以先搞成咁都得 架。陈云经都系社运人嚟㗎嘛。 喂补充补充。陈云呢佢冇具体咁样讲话好似我记得有具体讲过佢自己系喺德国嗰度搞啲咩社运嘅。咁只不过系一个基本上系一啲好偏满嘅嗰啲左翼工人组织仲要俾人斗走嗰隻嚟㗎咋。 喔、哦、 左翼工人喎、 啊。咁我都可以话我教我喺英格兰教个波啦波 FM 咁解啫。咁样。 佢系一个左翼我想 你会喺江鼻呀沟好多女呀、 啊。唔係我其实觉得係阿陈云石係喺度恥笑啲左交啦。咁有时左交系一种某程度上系有时佢哋啲论述老柒啊我哋都明白。 明白。 咁但系但陈云本身一啲都系一啲左翼嘅组织里面喎。咁算唔算一个左交嘅失败者恥笑一啲左交 係啦咁点解佢啲支持者又唔质疑呢咁进步啦佢啲支持者系咪先。 咩其实又 因為左街的用語其實是隨著這個時代有少少變遷的，總之就是鬧人鬧人撲街，那撲街是不是真的指個人跌落地下呢？你不是的嘛， 現在都不是啦， 其實都是，總之是一個 走馬，現在左膠就是跟陳雲意見是不同的人的叫左膠咯， 總之個重點就是交咯， 因為失敗乃成功之母嘛，所以越失敗佢咪越覺得自己好成功。 係咯，咁佢嗱，好老實講，如果喺德國即係有咁豐富嘅社運經驗，咁佢唔會講得出即係我一出手就要所有共匪賣港賊都要落地獄啦，即係你乜都你做係革命唔係遊行，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嗱，即係各位仲喺呢個社運圈嘅即係主持，大家講下啦。即係其實我哋做社會運動係咪真係要做一下就得先？其實我哋即係失敗又做，失敗又做嘅原因係咩先？你即係指正下呢啲人啊！唉、哎，真係唔該。 如果我認真嘅話，其實有陣時做社會運動係即時嘅反應，好多時都可能徒勞無功嘅。譬如民主，可能真係我哋呢一代都未必有。 咁我駁你啦，咁咪即係鳩做咯。 咁但其實有個，哎呀，我未講完啊。但其實又有個講法嘅，就係、是、如果你其實有少少信仰啦，你其實唔係睇依一代咯，你譬如你要睇翻你之後嗰幾代，譬如話你死咗之後，或者之後十年廿年之後啦，咁其實依樣嘢會慢慢發酵，即係 你不爭朝夕，你不爭朝夕咁樣樣，咁咪唔得咯？ 你可持續社運喎、 啊，可持續社運係啦， 你咪民主黨咯。 是民主党咯， 同埋有阵时你 和谐咗， 如果你完全唔搞， 投共添啦。 如果完全唔搞，你唔依样嘢都消灭埋啊！你搞鬼，起码可以保存嗰个种子，咁留翻喺某一个适合嘅时机去发芽啊嘛。 咁、嗯、你应该叫啲香港人去暴动啊嘛，去革命啊嘛，唔系就去游行集会唱歌啊嘛。 我都明白，我知好多人都会咁讲，但系我都想有个人带领，但系而家啲人个个都系讲咗。 高咪黄毓民啊，带领 我讲佢要， 佢话要掟汽油弹啊嘛。 唔讲啦， 你话提示咧。你如果其实你咁讲咧，陈云其实系我简单啲咁样叙述你啱啱所讲嘅，佢其实系一个一步到位论。 嗯， 做任何嘢需要一步到位。咁所以啊，陈云先生嘅话咧，佢其实系或者陈云根先生，佢其实应该谴责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叫黄毓民先生。 点解咧？ 因为嗱，黄毓民先生咧，佢正正咧，佢任即系佢唔系抱住，即系佢系一个一步到位论噶嘛，系、嗯、嘛？即系阿黄毓民先生咧，佢譬如嗰啲特权法， 系 譬如 HKTV 嘅特权法， 因为 一 个 纸老虎，所以令我唔做啦。 嗯， 所以陈云先生做任何嘢咧，佢系呢个抱住呢个任何嘢都要成功嘅话，所以、嗯、即系我啱啱讲嘅一个错误啦。佢所以其实系点解佢系要拥抱黄毓民咧？就咁噶，大家都系抱住一个一步到位噶嘛。是你所讲的。 同埋有样嘢可以解释，日再进一步引证呢个一步到位。就正因为佢知道有时啲嘢唔可以一步到位，所以索性唔做。 嗯。 咁所以从佢从来唔做，譬如黄毓民先生好少示威嘅，从来唔做，陈云呢几乎都未出过屋企嘅。咁、嗯嗯、你又知佢可以进一步引证呢个一步到位论，就係、是、索性唔做啦。 对。 进一步演化成 为。所以譬如佢屋企可能种嘅盆栽呢，佢、 嗯、 其实可能佢未试过，又可能种子或者啲豆咧，嗰啲豆芽咧慢慢发酵嘅， 一买买盆现成嘅花。 Exactly 啦，跟住死咗抌捻出，跟住再换个棵新嘅。 又或者话我要反正嗰样多，索性唔买盆花。 唔系，所以嗱，如果一步到位论咧，我觉得咧，其实近期譬如sex141.com 咧接种嘅话，最伤痛系陈云。因为呢譬如有时有性需要，佢唔需要沟一条女慢慢同佢培养感情。跟住然后最尾呢先建立咗性生活。嗯、一下咁钟就剥柒佢。 但其实你、 這個、你仲要做一步到位。 你错其实。 前戏都唔需要做。 但其实呢个同一步到位有少矛盾。因为其实你去141多去141你都要行呢条楼梯嘛。嗯、你话讲一步到位，你讲一出门口一步即刻。 即係 咁样。你即係咁讲，佢唔系紧错。佢唔係揀一流一，佢係揀酒店妹。佢嘅41.com 嗰陣時咧，佢唔係揀一流一，佢唔需要行嗰條。 佢係揀酒店預約。 係啊，要酒店預約。 都會、嗯、哦，原來係咁樣樣， 都會， 係好啦， 即係唔怪得香港嘅酒， 可以走樣啦， 唔係唔怪得香港嘅酒店業咁蓬勃， 好啦， 因為有陳雲先生呢啲咁嘅恩客， 咁所以就一步到位，兩日大熱， 所以咧時間都差唔多，本來想問下杜夫點樣，即係呢啲第一無啦俾人 block 啊嗰啲成咁樣，咁所以係啦，咁所以都係下次 下一節啦，下一節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记。 历史上冇任何一个以民为敌嘅政党或者政权，佢系可以继续生存发展落去嘅。历史一定会唾弃呢啲人，系嘛？出面嘅人都估到结果系咩？我头先下边我同你讲呢件事咧，到头来大家做完长苏就收工噶啦。唯一有得救嘅就系大家冲入去政府总部。你够唔够胆而家出面啲人？当呢一个议案被否决之后，冲击喺政府总部。我睇你就唔就范。但系奈何香港人就同民主派一样暗春。 喂，你讲咩啊？你个 冚家产！即系呢段说话咧，就系、是、令我非常之愤怒嘅。自己做唔到，勉强你都可以鼓励人哋去，但人哋去嗰刻咧，你就可以赞人。但就唔能够人哋唔去咧，你去讥讽人，呢、这个道德上系非常卑鄙。 残奥品，残奥品，残奥品。 我俾面你，郭永克，我本来谂住投反对票嘅，你个修正案话弃权算啦。 点解要投弃权票啊？作为一个议员，点解要弃权啊？ 我唔投都得噶，系嘛？泛民嗰度已经够票过噶啦，喺直选嗰部分系嘛，无关宏旨嘅，系嘛？ 投弃权票不知所谓，做咩民选议员啊？投咩弃权票啊？ 一系就投反对票， 系嘛？仲同我讲原则大大声，呢系原则问题。 即系咁大，你今日睇我打开报纸，屌你乜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嗰啲嘢？ 系啊系啊， 系嘛？我冲啊，冲政府总部！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嘅嘢嘅喎，系咪？全部登佢哋嗰啲人讲嘅嘢喎。 即系到头来都系欢乐今宵再会噶啦，系咪？咁但系就系合理香港人冇吉事。如果否决咗个方案，冲入去呢个政府总部，系咪？咁有啲人喺度抽水，系、哎、好啊。咁你带我嚟冲啦，你冲啦咁。我做咩要冲啊？啊？我讲嘅啫。 残奥品。 我讲嘅啫。 残奥品。 我讲嘅啫。 残奥品。 第二，如果十个冲入去点咧？嗰十个俾人哋拉咗，喺一个十八九岁嘅青年，因此有咗案底，成世都唔掂，系唔系你黄宗民负责养佢？ 我讲嘅啫。 好啦，第三点，如果你企喺议会外面咁样讲，我都唔可以咁嬲。煽动犯法，即系好似呢一个煽动人犯法，煽动工人抗命，每一个政治领袖都要身先士， 都要身先士卒，毁灭咗先， 唔会自己匿埋喺安全嘅地方，又去煽动其他嗰啲人， 临危不顾。 我屌你老母嚟噶，啱唔啱啊？系咪先？我讲嘅啫。 今次总结啦，因为今次有个屌你乜老萧喺度坐阵啊嘛，由佢落命令啊嘛，屌你乜仲有个网台啊嘛，日日做节目就喐你，系嘛？ 咁我梗系反驳啦，我梗屌你老母啦而家。 妈，你讲咩啊？ 傻傻地嘅你都。 其实即系如果人冲咗入去，咁佢咁于是咧，佢做一样好激嘅嘢，佢变咗英雄啊嘛，佢用心就咁卑鄙啊嘛，即系咁样噶。而系你而家讲紧嗰啲嘢，系讥笑人哋用激将计激嗰啲人，想喺出面播激嗰啲人冲入去。嗰啲人冲入去，可能就犯咗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现在内，冇一个人卑鄙得过黄毓民。 政治一日都延长，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新减肥。 黄毓民答辩嘅时候话，当日喺修顿中心外面嘅街站呼吁一齐行上礼宾府，只系一个口号，想做势，唔系真系要行去礼宾府。 我讲嘅啫，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我一点系唔系好明白嘅。点解第一个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唔系中国嘅邓小平先生？ 現在大家都不需要堅持什麼立場，我們的空間和商量的餘地是很大的。 梁振英，你有沒有說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和催淚彈來對付示威人士，有並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過。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艾君发。 喂，其实咧，应该头先咧，要再问下阿，要再问下阿杜夫咧，你系咪俾人贴图屌啊？你 系咯，即系你系俾陈云咒骂落地狱嗰班噶。 新增咯，第一个即系最新嘅 最新感染案例， 系咪最年轻一个俾陈文咒？ 张秀贤应该系，或者黄之锋系嘛？ 黄之锋先系，应该黄之锋应该系最年轻嘅被咒。 但系我系同张秀贤同期嘅。 点解你衰乜嘢？ 因为老母西嗰单嘢咯。咁 咩事？ 老母西咁，我就话说，我就原本系去呢个宜家家私啦。咁我就系 买老母西。 上位啦！你上报。 唔系我 封面添， 讲呢啲。你知唔知我原本十点半去？我是想要买玉文的古西格玉文那隻斑点狗。但是个问题是我一去到的时候一打卡上 Facebook, 其实个个都说叫我买老母西。 帮手买老母西。 那买下那原本说500蚊的买到变了16隻。咁跟住之后上到嚟原本都冇事嘅，咁咁啱有个 friend 就喺度就係等我嗰隻老母细，咁跟住之后俾佢嘅时候呢，咁苹果个记者冲埋嚟话可唔可以接受访问，咁接受访问就濑嘢啦，咁就上咗一个头版，兼仲要嗰个朋友仲要花生到就影咗我相，陈云嗰张相就係我 friend 影嘅，佢都冇落返呢个 credit 俾我 friend, 偷相嘅条友。 即係即係总结嚟讲，你就係做咗一啲陈云不容佢嘅行为，但係你就俾 friend 出卖咗。 不容許咯， 是 即是我是帮朋友去买嘢，而且啲朋友是不乏啲出名嘅人，你是咪屌埋嗰啲朋友啊，即是包括区议员啊，包括呢个周博言啊，开埋名周博言都有问我买，咁你是咪屌埋周博言啊。 嗯，咁即是所以陈云今次表面上是屌你，其实是屌晒啲嗰班，其实都是左交㗎啦嗰班人，其实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我想问你去买老母西有咩问题啊？ 我都唔知道有咩问题。 有 佢屌你啲咩呢？ 佢囉。你炒家嚟㗎嘛。陈云就冇正面屌我嘅，佢就咁留咗句英文啫，嗱，所以佢咪呢啲咪中文打英文系咯。What can you read from this face? Face it, he is among us。 佢讲咩啫？ 唔知啊，阿陶君衡都话睇完都唔明佢噏乜。咁跟住之后下面啲朋友咧就比较激进啲啦，又话我系呢个新移民啦，一睇个样，咁有人就话我呢个做鸭都好过我咁样啦，冇尊嚴喎，跟住之後有啲人話我係炒賣啦。 唔係，因為陳雲出個 status 嘅，佢就喺個老母西禮拜一嗰陣開始炒風嘅時候起嘅時候呢，佢就將呢個老母西定性為呢啲係左膠嘅消費主義嘅物品，佢話即係老母西好貴嘅，係啲離地中產先買得起。咁左膠方面就話要維護基層，一方面就使咁多錢去買啲資本主義嘅產物去抗爭。 第一就 是、所以就將呢樣定性咗，買老母西其實一個。 我真係想講，我今日俾咗三隻連者，連者買得起囉。係囉，我都要俾返錢捐返俾阿連者支持嘅社民連囉。佢買三隻俾咗250蚊。 一定係左膠嘅。 唔係，個問題係唔係好貴囉，真係我感覺。 咁佢覺得貴㗎嘛。 個問題係200多蚊。 喂，咁一本承邦人幾多錢先？一本承邦人貴啲定係 百幾？ 我買幾？百幾歸百幾，而家 買咗兩隻老母西呢？ 你錯啦，你錯啦。今時今日呢就你去嗰啲樓上書鋪呢，好多嗰啲二手承邦人嘅，40蚊本。 我自己都买咗一本。你谂下啦，喂，我食嗱，我食碗乾炒牛河嘅价钱，我就有本《城邦论》啦。 就可以解救呢个 中华。但问题系啦，但问题咧，我就即系要唔食两碟乾炒牛河咧，我先至买多个老母西。咁呢个《城邦论》有益啲，定老母西有益啲啦？ 咁 系咪先？ 老母西迟啲都可能出二手嘅啫。 系咯， 可能卖十蚊咧。 同埋而家《城邦论》唔够嘛，要带埋睇埋呢个《遗民论》噶嘛，仲可能有新书咧。 系咯，《遗民论》有冇二手味啊？咁你又唔住买一手喎，咁咪贵咯个成本。 系咯， 咁不唔紧要。陈云唔系主张维护基层噶嘛，佢系主张同啲咁如果咁照咁嘅意思，咪 批咗离地中产噶。 佢批离地中产，但系佢又出啲离地中产买得起嘅产品。 你唔系讲咩啊？ 好贵噶， 成本。即系出钱买老母西就唔得，啲钱唔系落去袋。哦，买百几蚊买城邦论就唔乸系离地中产啦，左交呢样嗰样。 但系问题，城邦论。遗民论喂，入边有所有嘅中华嗰啲精髓喺入边噶嘛？ 够细啊！ 喂，大佬，你谂下啦，喂前喂阿、啊、陈云喂佢一生人入边啊，最受喂即系最受影最受影，即系佢最崇拜嗰三个人，边三个啫？喂，第一个国学大师钱穆，第二个阿、已故嘅司徒华先生，第三位。就是一个过气左翼社运人士老凡之、三条友仔都喺度同你讲呢个大中华主义嘅。喂，佢将成个大中华主义浓缩落去香港嗰度，然后同你讲香港先系真真正正嘅中华价值，系咪先？喂，所以咪有城邦咯，所以咪自主于中国咯，所以咪有遗民就系同你讲， 所以卖贵少少都冇所谓嘅。 喂，大佬真系绝，喂，你就嚟绝种啦！你仲唔卖贵少少，你走。即系走去供养佢写埋第三部，喂，点得啊，大佬？你唔可以咁样噶。 唔系咯，佢又话唔走嘅，佢话唔会移民噶嘛，留喺度。 共存亡啊嘛，系啊，共存亡，所以你要供养佢先共到存亡噶。 唔 系，大佬， 喂，啲友依家讲嘅好撑本土啲，其实都唔乸之撑乜，真系。喂，大佬，读多两年书先啦，真系。即系 你 有啊，佢咪继续读陈云嗰本书，读多两年咯。 唔系， 咁咪咯，喂。你连啲基本知识都冇，你唔好谂你政治啦，你唔好 谂我人啦， 你啲麻木， 因为我觉得会真系会 develop 到嘅，即系其实开头你信陈文，但系慢慢你可能会慢慢会信多啲其他嘢，所以我觉得都 咪信埋郁文咯， 又系啦，跟住慢慢慢慢你开始知嘅时候，咪再信埋听翻我哋花生台节目，咁咪开始会反思，咪开始从呢个失败中。跌碰中就再學習起嚟。 搞清楚一样嘢，陈云唔等于郁文啊，即係陈云佢本身呢讲緊佢係大中华。郁文呢佢就係、是、佢其实我觉得係个台湾移民嚟嘅某程度上。你见 明白明白。 即係你见到佢最熟嘅中国历史呢就唔係历史几狼都有历史几绝都有嗰对而係呢1911年到1949年之前， 即 系 佢熟台 湾 啫， 佢咪熟台湾同埋中华民国史，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咁啊，差唔多先啦，我哋批判陈文呢啲都系留翻俾匪类监察院做多啲，系啊，咁有院长啊嘛，你哋，喂，咁我哋不如又。我哋不如讲啲有养分啲嘢，我哋讲下曼德拉咁啊。阿 Jo 你又准备好多嘢，你今日打算讲咩啊？ 其实我哋你嚟紧嘅话题又讲下曼德拉啦。譬如我哋记得以前或者受呢个郁文感召嗰阵时候，或者讲紧呢个激进抗争嗰阵咧，系会有一啲外国嘅偶像崇拜嘅。咁除咗呢个印度圣雄甘地之外，我哋成日都会讲下曼德拉点样打破呢个种族隔离政策，讲紧呢个非暴力抗争嘅典范嘅。啊！你把咧有冇印象啊？我仲因为嗰阵时，譬如讲非暴力抗争啦，开始讲紧呢个论述嘅时候，其实会有啲外国人例子，佢就会曾经系引用过曼德拉。 坦白讲，真系冇啫。 唔系，如果咧你睇翻当初社民联成立嗰阵时咧，咁佢有几件 T 嘅，咁啊嗰啲红色衫，跟住后面咧就有几个死鬼佬样咧，咁然后再印住佢啲名言，咁啊分别有我唔记得边几句噶啦，咁就有甘地啦，有马丁路德金啦，同埋仲有。阿曼德拉，我记得都系有嘅。 嗰阵时有捷古华拉未啊？ 未啊，因为捷古华拉俾阿长毛 brand 咗噶啦嘛。 唔同嘅，因为系咯，捷古华拉有长毛嘅，但系捷古华其实系激进过 捷古华系武装革命噶嘛， 武装抗 争系啊， 就同曼德拉啊、甘地或者马丁路德金唔同啦。 嗱，即系陈云其实应该支持长毛噶咯。 佢好似真係小喇長毛㗎喎，依個人好似 係啊，唔係但同時一樣嘢，你會見到好多人喺曼德拉去咗之後，佢哋都好強調一樣嘢啊嘛，我哋成日好崇尚非暴力抗爭，喂，但係非暴力抗爭係第一種手段，走去迫使政府回應翻你嘅意見嚟嘅，即係如果你睇翻曼德拉又好，跟住阿甘地啦，甚至係馬丁路德金，一開始佢哋都有諗過呢個暴力抗爭嘅喎，你唔可以淨係話佢非暴力抗爭成功，就因為非暴力抗爭呢一個因素，所以佢哋成為呢個咩民族有階級解放嘅英雄咁樣 嘅。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非暴力抗爭，又碰咗曼德拉，咁我其實都一知半解，唔係好知嘅，都係直至到佢瓜我之後咧，咁我先再。睇佢啲文章咁慢慢講啦，因為譬如而家係啦，因為其實 仲有 Beyond 嗰首咧，海闊咩？光輝歲月 講呢個黑人啊，要平權啊咁樣。咁因為譬如睇翻啲大部分，其實如果唔睇報章，淨係睇電視啦，咁我哋見到成日都係講話佢為咗攞和平獎啦，廢除呢個種族政策啦，咁為黑人平權啦，咁係一個偉人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慢慢我睇啲報章、啲評論就開始講翻佢另外一面啦。 叫咩另外一面啊？玩三 P， 好似馬丁路德金咁樣。 就係佢呢條友，其實佢唔係一個根根本本嘅非暴力抗爭信徒咯，即係佢係玩過暴力抗爭。 係啊，佢係中間轉過噶嘛，係咪？ 其實佢最初嗰陣咧，佢係成立過呢個律師事務所嘅喺南非，咁所以就為一啲請唔起黑人，即係啲黑人請唔起律師嘅人，提供一啲比較平啲嘅法律諮詢服務啦，咁幫啲黑人打官司嘅。 在地中產喎，真 係。其實佢係曼德拉佢係一個富二代，官嘅富二代嚟嘅。咁其實佢喺呢段時間咧係識咗阿甘地，因為睇翻甘地，其實佢後生嗰陣係喺南非度幫當地嘅印度人係平權㗎。所以其實佢哋係有交過手，亦都係曼德拉亦都係受過甘地嗰個非暴力嗰陣時主張嘅影響，亦都係遵從呢個非暴力嘅政策，想去同呢個南非嘅辦政權抗爭嘅。 但係佢自己本身亦都成立過武裝衛隊，佢亦都 呢個係後期嘅事，因為嗰陣時講緊佢開始嘗試搞非暴力抗爭嗰陣時係1955年左右嘅。 係啊， 咁但係中間佢五年之後咧發生咗一單叫做沙佩維爾慘案，咁呢單嘢。就咩咧？咁大概就係啲警察咧，向住啲無辜嘅普通嘅示威者開槍射擊啦，死咗69人，傷咗180人。 哇！係喎，去到咁樣，你仲唔即係揼實呢個咁樣嘅政府？喂，你真係對唔住自己喎！講真，即係等於香港咁樣話喐啊，教主都咁講過啦。喂，即係今時今日你見到。HKTV 咁樣俾人欺壓，你都仲唔衝入去立法會嗰度嘅？ 咁 真係唔係所有人 都講嘅 地獄咯？ 嗱，但都有 陳雲咪會寫一篇咯，如何消滅一支警隊咯？ 但係都有個問題，咁始終都未試過警察開槍射平民啊嘛。 係， 從來未試過。 係 咁，但係而家講緊佢真係射喎，死咗69人，傷咗180人，呢個係官方數字。 佢殺死個電視台喎。香港政府殺死嗰個電視台， 咁唔係真係殺話，咁冇人死啊嘛，咁同埋殺完都唔緊要啊，連曼德拉搞嗰個非洲民族議會嗰個政黨都俾人 ban 埋，咁所以自此佢就開始放棄曬非暴力抗爭，就轉搞暴力抗爭，成立咗一個叫做民族之矛嘅軍事組織。哇！呢、這個餅真係好似打機嗰啲咧，係嗰啲武裝咁樣嚟搞革命嘅喎。 是咁样㗎。喂， 佢咪就係搞完呢單嘢，即係衰咗一次暴力抗争就入獄㗎又。 係呀，同埋佢搞暴力抗争呢，佢唔係自己搞，佢有少少勾结呢个外国势力㗎。咁勾结咗啲咩外国势力呢？咁包括之前呢利比亚嗰个狂人死咗个卡达菲啦。咁亦都好老友，提供啲军事同同埋呢个金钱上嘅资助。 佢本身都有受军事训练㗎嘛。 冇错，都系去周围去军事训练。咁仲有咩黐线佬同佢 friend 呢？咁在古巴嘅卡斯特罗啦，咁呢个就系美帝眼中钉啦，又系呢个独裁者沾满鲜血嘅，咁啊压榨咗古巴人民嘅一个卡斯特罗啦，咁仲有呢个巴勒斯坦嘅阿法拉特啊，因为佢系曾经喺以色列境内搞过好多恐怖袭击嘅，咁啊同呢啲人好 friend 嘅，咁就提供一啲军事支援啊，咁就令到呢支民族之矛嘅民间嘅武装部队咧，即系话。 發動好一連串恐怖襲擊啦，可以話又搞人哋個水電站啊、郵政局啊、辦公室啊，有啲爆炸事件咁樣啦。 喂，但係佢唯一同你頭先所講嘅咩卡達菲啊、卡斯特羅啊，甚至阿拉法佢哋所搞嘅恐怖主義唔同啊嘛，嗰啲係直頭係針對佔領者入邊嘅平民走去進行呢個恐怖襲擊啊嘛，但係 公共設施啊， 自己淨係搞公共設施，而且佢係要降低個傷亡，佢就喺夜晚嗰度搞嘅啫，即係嚴格嚟講，佢呢啲唔係 terrorism， 佢係呢個 sabotage 嚟嘅啫。 咁但係都有段距離啦，始終因為佢始終最後咧，美帝都係列為佢係恐怖分子，因為佢都係因為實際佢都係有搞咁 2008年先至除名啊嘛，嗰下先搞笑嘅。你諗翻轉頭啊，2008年嗰陣時佢連退埋休。即係享緊清福，你仲列佢做恐怖分子，我都唔知美國政府又做緊啲乜嘢。 咁佢同啲壞人 friend 啊嘛，咁同埋佢再 美國唔多壞人，美國當年顏色革命嗰陣時，佢冇嘗試過走去同卡達菲講數啊，而家敍利亞嗰度佢搞緊啲乜嘢，佢知唔知？即係同啲壞人 friend short kill 咗美帝啫。 系啦，所以美帝嘅外交咧，始终都唔好以为佢系绝对咁样政治啦。咁所以最后曼德拉咧，佢1961年搞咗一支民族之矛啦。佢又之后几年之后六几年啊，就俾人拉 Q 咗咯。跟住又坐监，又跟住 坐27年。你谂下佢出翻七几年出，唔系八几年出翻嚟，即系已经70几欧先至即系做开始话咩竞选总统，然后第二年仲当选埋添，真系，唉， 即系仲短过黄杨，唔系即系长过黄杨达。 你指乜嘢啊？ 吓咩长过？个芝麻啊，民族个芝麻。 芝麻唔系啊，系讲紧曼德拉嘅嗰个刑期啊，梗系长过黄杨达啦。你谂翻转头，27年对六个月，喂。大佬六个礼拜添啊， 边有六个月啊？ 喂，记错啲，唔好意思，真系。喂，但系咁讲，佢哋两个都有共通点嘅，佢哋都被政治检控噶嘛。喂， 两个都被通过 啊？系啊。 因为睇翻咧，譬如啲人成日讲曼德拉都好强调佢，即系当然佢成名或者开始有影响力，都系因为佢出完狱之后搞，同埋佢放弃咗武装斗争啦，转投呢个非暴力抗争而成名。咁但系好多人忽略咗佢暴力抗，曾经系搞过暴力抗争咯。 第一系暴力抗争，第二样嘢就系其实你成个运动嘅成功唔系净系曼德拉佢自己本身嗰、那个 好努力啊，好一个伟人，好光辉，原谅佢咁样不断奋斗，系啦，好虚无嘅其实。 你谂翻转头，喂，佢坐过27年，佢坐过27年监，嗰27年监，嗰27年入边，其实即系全世界发生啲咩事啫？喂，全世界都走去 反殖啊， 系啊，反殖， 反殖浪潮啊， 系啦，就走去针对南非嗰个种族隔离政策，就搞咗一个叫做 de-investment。program 就係話要喺南非嗰度撤資，唔同南非政府做生意 啊。其實當初咧，就算佢喺入獄緊嘅期間咧，其實佢同外界我都覺得佢有啲通信，譬如曼德拉個老婆咧，同啲恐怖分子，所謂嘅恐怖分子啦，都係即係過從甚密嘅。咁同埋嗰陣時亦都組織咗嗰個就一齊經濟制裁呢個南非政府。 有。 咁其實當初佢成功係拉攏咗一班非洲一班兄弟幫手。 唔止，佢仲同英國啦、美國入面好即係好多同情佢哋嘅黑人，就一齊走去說服佢哋，喂即 係 係啊，西方政府霸買南非鑽石啦 ，De Beers 就唔好再喺嗰度採礦。啦咁样嗰啲噶嘛， 但系个成效唔大嘅，因为一开始始终南非咧，佢好靠西方国家嘅，特别系甚至乎系美国啦，讲直接啲嘅经济嘅依靠啊嘛。咁你最开头搞笑嗰啲咩古巴啊、巴勒斯坦啊、利比亚嗰啲，对南非个经济贸易量根本上系冇嘅。就算你非洲成个地区，除咗南非之外，一齐杯葛南非嘅，咁但系对个办政权都冇影响啊。呢个经济制裁 冇一开始冇。影响是理所当然，你想想南非盛产什么钻石啊嘛，喂，我说不好听，制裁了南非， 喂，即系个总统同佢老婆讲，喂，唔好意思，我 咁呢啲咪 鸠 搞咯，冇得一步到位。 我为黑人，我冇得买戒指俾你戴啦，真系唔好意思。喂，你谂下佢今晚发生啲咩事会，最都剪咗你啦，大佬。喂，即系佢喂你，如果唔系经过长时间，差唔多廿几卅年， 系好好佩服 你系冇办，你系冇办法咧，即系逼到成个白人政府屈服噶。即係所以，喂，你今時今日香港，即係睇翻轉頭，如果你要爭取普選嘅話，即係我覺得嗰啲咩左交本土派，你諗下你左交喂左又好，本土又好，你唔勾結外國勢力，你點樣有資格講咩左同埋本土啊？ 即 係 有個大一盤棋咁樣嘅。咁但係 世界盤棋啱㗎呢個，不嬲都。 咁但係最後點解最後美帝咧？譬如阿列根總統啦，好似係列根總統最後佢又同意咗一齊制裁南非。 因為國會第一，因為國會過咗；第二樣嘢其實 國會都過埋咁犀利嘅輿論。 唔係啊，係因為通。过咗个唔系，系因为个舆论迫使国会通过咗嗰个法案， 系 但同时列根佢自己个人本身系唔中意呢一个法案嘅，佢仍然系主张要同当时呢个白人政府就做一个建设性嘅沟通，要求佢哋比较 mild 少少咁样，但系、 即系你唔好对佢咁强硬啊！大家一齐不如坐低倾啦，咁样啲客人 唔系咁样嘅啫嘛，咁但问题当你真系成立一个法案，人哋真真正正有个 action。喂，我连即系结婚纪念钻石戒指我都唔 Q 买啦。喂，咁 犀利， 你要俾个咁样嘅决心先做到嘢啊嘛。 同埋佢有 法律 效用啊，真系犀利。 系啊，英国、美国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冇得讲嘅呢啲。 同埋我睇翻咧，之前啲人就不断咁强调曼德拉最后点样同呢个白人政权一齐和好如初啦， 一齐攞诺贝尔奖。 系啦，一齐诺贝尔，但系其实当中有啲牺牲 嘅。诺贝尔奖嘅背后咪就系今时今日南非三日一抢劫，五日一强奸咯。 点解会咁咧？系咪真系有关系？即系治安咁差，同埋即系 有嘅。因为当初 点样处理种族隔离政策系？ 因为当初曼德拉号召群众嘅时候咧 ，set 咗嗰啲理想系都定得几高嘅。譬如佢除咗话要为翻黑人争翻光之外，佢都有啲财富分配嘅政策嘅。譬如话起公屋要起唔知一个好大嘅份量咁样嘅。 唔系等于梁振英起公屋话？ 唔系、啊，反而觉得有啲似黄毓民。 点解咁讲？ 个理念 set 到有咁高得咁高，但系达唔到啊嘛。 咁但系郁文有冇坐过27年监先？ 争呢步咯，我系坐埋27年。 咁佢有冇勾结外国势一齐制裁一个港共政权先？ 有中国国民党咯，文苏点解咁啊？ 咁佢有冇受过呢个其他，譬如喺国民党受过一个军事嘅训练先？學習呢個移動射擊啊，同埋一個遊擊。 有啊，你有張相話佢喺度揸住支槍㗎嘛。 黃國興都揸過支槍啦、啊，咁黃國興都受軍事訓練 ，short 撚咗真係呢啲。 好扯遠咗啦，咁開頭唔係鬱文。可能曼德拉係 set 到好多好理想，而吸引好多人加入佢嘅抗爭行列嘅。但係後屘佢同白人政權談判嘅時候，其實做咗好多妥協啦。咁第一就係經濟上面嘅特權啦，譬如話嗰啲礦石啊、礦產嗰啲公司咧，都依然係俾翻白人繼續揸莊嘅。即係譬如大家想一人一票選舉 OK， 咁但係我交換嘅就係你繼續保留翻一啲經濟嘅特權，咁白人就繼續有錢啦。 咁你咪搞到而家成個 ANC， 即係曼德拉當年佢成立嘅嗰個執政黨，今時今日嘅，喂，佢其實都係變成第二個特權階級嚟嘅啫，係咯，特權階級嚟嘅啫。 即係以前就白人係一定特權階級嚟嘅，黑人全部窮鬼。而家就一班黑人特權階級，一班白人特權階級同一班黑人窮鬼， 係 咁咪平權咗咯？咁咪屌啫！ 咁就未平。而嗰班黑人嘅特權階級係唔會同情班黑人窮鬼嘅。 喂，大佬，我白耶。即系打个江山翻嚟，梗系我享福噶啦。 咁咪似共产党嗰阵时，当年咧就讲紧大家一齐农民革命啊嘛。咁但系最后都系佢身边共产党啲高级干部先享到啦。 你谂下特工系几时发生嘅？中国共产党延安嗰阵时已经有啦。不过扯远咗啦。喂，最重要一样嘢系你今时今日发生一班黑人嘅特权阶级，一班白人嘅特权阶级，同埋一班黑人嘅死穷鬼嘅时候，喂， 你咪結果咪搞到今我記得南非世界盃嗰陣時咧，係咪有一班人成日坐喺度罷工，話咩黑扣工資咁樣咯？喂，呢個其實都係你即係平權，喂平權而又做得唔好嘅嗰個， 即係始終仲有手尾跟嘅，就唔係真係彩虹之國咯。南非到而家都 我諗世界盃嗰單嘢未必關事嘅，咁依家巴西都有嘅，即係14年就巴西搞世界盃啊嘛。咁都有呢啲嘢，其實都未必關事。我諗其實係 唔係，但係你都反映咗，即係反映咗，如果你嗰個政府真係處理真係處理得好，唔係今時今日有咁樣嘅三大板塊嘅時候，喂呢啲嘢冇咁明顯，冇咁核突噶嘛。巴西梗係咁樣啦，巴西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即係話唔好聽流血嘅國家嚟嘅。點解話流血呢？因為佢成個國家北邊嗰個亞馬遜啊，俾人係啦，就係西方國家伐木用嘅，中間嗰段原住民即係用嚟種咖啡嘅，下面用嚟做商貿嘅。喂，成個國家嗰個貧富懸殊好大嘅，其實南非同埋巴西差唔 Q 多嘅咋。 嗯，同埋當時呢曼德拉開嗰啲支票呢就講到要財富分配啦，咁其實都有啲原因嘅，就譬如話如果就算你有民主選舉呢，一人一票都好啦，但有一班真係窮鬼，一日可能返12粒鐘嘅，即係返到時間都冇屋企，即係冇娛樂啊，咁一個人淨係掛住工作，冇娛樂，冇其他思考，咁冇時間理政治啊，連上個 Facebook 睇陳雲 status 都冇咁嘅時間啊。咁你就算有一人一票之後，都冇一個智慧作出一個抉擇啦。 喂，咁所以其實喂，今時今日曼德拉喺南非最大嘅問題，佢冇做一個鞏固民主嘅過程。你係令到 ANC 係背叛咗成個革命喎， 都有非洲國民議會 係啊，喂 南非國民大會啊。 喂，其實咁講咧，即係你即係頭先我。即係唔係講好多啦，即係大家即係其實咁樣講呢，即係其實曼德拉都為南非帶好多後遺症喎，其實好似辛亥革命即係都有好多未解決嘅問題。 但係總結嚟講佢都係一個偉人，譬如好似我哋評價孫中山咁，咁始終如果冇佢嘅話係仲嚴重啲㗎喎，而家講緊係做完之後嘅手尾 喎。其實即係譬如我攞 A level 嘅即係西史嚟講啦，其實A level 嘅西史其實指導你去了解辛亥革命咧，其實係一個評價係好低嘅事件嚟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諗即係曼德拉唔會去到咁嘅地步啩，係嘛？應該 未去到咁低啊。其實佢受西方國家推崇係有啲原因嘅，因為其實就想同其他同西方國家敵對嘅人講呢，如果你齋係用武抗爭，齋係搞暴力抗爭呢，個效果唔得嘅，嘗試去搞啲非暴力抗爭，即係其實係一個俾啲甜頭佢囉，諗等佢哋啲恐怖主義嘅襲擊冇咁茂盛囉，咁就對個政權傷害減低。 個問題 我都係有少少咁嘅。 個問題係在於西方國家咁樣做呢，係其實係保護返佢哋自己，因為非暴力抗爭就係話佢哋亦都 唔會傷到根本啦。 係啦，佢哋自己本身有一討價還價，如果暴力抗爭嘅話， 分分鐘滔滔囉。 因為佢哋可能喺中東嗰個角色同南非嗰啲白人係一樣㗎嘛，可能係。 啱啊，啱啊！呢個講得好啊，即係譬如中東，呢個講得好，譬如西方國家自從喺呢個殖民地時期啦，講緊航海時代開始，佢喺世界周圍咧係周圍豎起啲旗，周圍建立殖民地，恰其他民族噶嘛。咁咁曼德拉就係嗰啲俾人恰嗰啲民族噶嘛。咁而古巴卡斯特又係俾人恰嗰啲，巴勒斯坦又係俾以色列美帝恰嗰啲， 甘地都係啦， 係啦，印度甘地又係俾英帝恰。咁所以其實點解解釋到點解佢當初咁 friend 一齊？搞游击队咧，就因为大家都系受呢个西方白人霸权欺压啊嘛，咁大家一齐俾人恰，咪大家啲弱小嘅一定要连结埋一齐谂办法，所以开头佢同呢啲人 friend 系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乎直到之后曼德拉放翻出嚟，见开始唔走暴力抗争，走非暴力啦，都依然好挂住呢啲老朋友噶，同埋评价呢个阿拉法特都系好伟大噶。 其实阿拉法特做嘅嘢其实同佢差唔多嘅啫嘛，你谂翻转头， 但其实有少少唔同就系、是。佢因为曼德拉最后系完全放弃暴力抗争，同埋选择好理性咁选择同白人政权谈判，冇话直接再去搞佢嘅。咁呢一个就嘅差别就喺度咯。 讲到尾就系、是、喂曼德拉对住一个叫做需要开明，唔系相对开明嘅白人政府，但系问题你阿拉法特对住咩？以色列成班友仔，真系唔会同你班巴勒斯坦佬讲道理噶嘛？ 好，咁下一节再讲。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喂 ，Sally， 你下个月边度旅行旅游？ 冰岛 去沟仔， 我俾仔沟噶， 有我小魔女王、靓女 A、 沙莉 出游沟鬼头，同大家分享一啲出外沟鬼仔嘅经验啊！ 耶、yeah ，记得留意啊！女人系用水做，咁男人又用咩做呢？ 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啊，是不是应该扮不知道啊？ 男人都是用下体想嘢噶啦。 哎呀，佢今日啊送咗个麦当劳俾我啊，究竟佢系咪中意我呢？ 港女，我话你系港男就真。 啊，我男朋友一晚要嚟三次啊，好攰啊。 逢星期六 ，The Voice of Woman 深入探讨两性关系。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拖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 Anthony 大军发， 好，翻嚟第三節大軍閥，咁又啱啱講完即係南非嘅一啲問題咧，其實就大軍閥本身咧，就即係都想講下啲啲時事以外嘅嘢，即係好似啲電影啊，或者次文化嘢啊咁。因為即係譬如阿土咧，咁佢就算 唔係佢唔係好貧乏嘅咩方面嘅知識， 我都唔係。咁佢有陣時，譬如佢之前睇激戰，佢譬如同我哋講啲觀點都幾得意嘅，咁我哋就即係、想佢即係喺度講多啲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唔 係啦。 佢之前都介紹過好幾本書， 我受到呢個與君同行嘅荼毒太耐啦，仲未轉得喺呢個大軍閥轉得太好。 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我哋諗住即係遲啲可能屈佢睇呢個日劇啦，呢高 high 啦，咁可能即係都揾佢講下啦。咁冇辦法啦，咁佢唔喺度，咁我哋都要即係照講啦。咁、其實我哋今日想講就一條紀錄片啦，叫做即係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啦。咁其實就 尋找隱世巨星。 系啊，系啊， 咁、其实 好少有得睇啊，即系又系我，譬如我讲到佢又要去中环嗰间先睇到啦， 咪油麻地嗰间都有。 旧年电影节啊，先至攞出嚟播，先开始有人讲嘅，之前香港冇人知嘅呢套。 但系好把炮喎，即系呢个系即系奥斯卡攞最佳纪录片嘅。咁但系即系嗱，我个人啦，咁我都有玩下，即系做下演员咁样样。但系我自己就非常之鄙视纪录片呢个题材嘅，好坦白讲、因为我觉得系即系呢个题材唔健全嘅，本身系因为你。成日想 你咪似我哋以前中学嗰阵时读书咧，教啲咩记录文学嘅嘢啊，即系佢唔系完全系记录，其实系实际文学，系两样嘢九唔搭八就扮记录，但系其实实际创作。 即系点讲啊？因为就算唔好讲呢啲会个导演系有啲嘢想讲嘅纪录片都好啊。你就算你拍一啲好似National Geographic 嘅纪录片都好，你永远拍唔到最真实嘅嘢啊嘛。但系你个题材就系想拍啲真实嘅嘢俾人睇啊嘛。你明唔明啊？你点知？即系譬如我影嘅狮子咁样，你点知嘅狮子喺你镜头之下系即系冇俾你影响到咧？咁样 咁咪根据翻佢之前观察过一万只狮子入边，喂佢有个行为 pattern 噶嘛？咁你咪跟住嗰啲就推测就系讲咯。但系你讲紧寻找隐世巨星呢一套戏，佢本身就系将成个佢喺南非嗰个最流行嘅歌手，点样喺美国嗰度揾翻佢翻嚟，成个最真实嘅记录摆翻俾你睇啊嘛！ 那个古仔系几得意嘅，我觉得系即系有一个 美國嘅即係玩 rock and roll 嘅歌手叫做即係Sexto Rodriguez 係嘛？ 係 Rodriguez 係咯，咁又 難發音嘅 西班牙人嚟㗎， 穆迪古斯啊嘛叫做係啊。如果你有睇波，你就識譯咯呢個名。咁但係佢喺美國咧，咁即係佢其實譬如佢有啲派台歌咧，喺翻啲即係美國嗰啲唱片公司度都覺得哇，佢應該掂喎，紅過貓王， 係捧咗佢， 係乜乜成成啊咁樣。咁但係最後咧就係、是。即系大家都唔知咩问题啦，咁就最后佢喺美国只不过卖到六隻唱片嘅啫，嗰只系咪叫 Colfax 啊？ 系 Colfax 啊，系 Colfax 咁喺美国卖咗六隻嘅啫。咁但系咧就即系辗转间啦，有人带咗即系阿 Rodriguez 嘅即系唱片咧，咁系去咗呢个南非啦。咁因为你知啦 ，Rock and Roll 本身都系即系有啲 感染力噶， 反建制、啊， 反建制有普世价值喺入边嘅， 普世价值噶嘛， 左交就听嘅音乐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南非嗰阵时候，你知道即系好似我哋头先第二次所讲，即系有好多即系种族隔离政策啊，亦都好保，亦个社会风气亦都好保守。咁听到即系呢啲歌，即系大家癫晒啦呢样嗰样咁样样。 因为佢本身呢，佢创喺 Colfax 入边 album 嗰几只歌咧，全部讲有关 sex 啊、失业啊， 系温达 嗰啲系啊， 都咁屎井啊，听啲嘢，唔系听古典乐休下跳下芭蕾舞啊咁样嗰啲噶嘛，好似 Calvin Hall 咁啊嘛。 哇！你咁样还嘅， 唔系我想一个代入啲啫。 系喂，但系问题，喂，你就系听嗰啲咁嘅嘢，当呢啲系当时喺南非禁白人社会最禁忌嘅嘢。喂，当你踏破禁忌嘅时候，喂就好兴奋噶啦，等于你即系掟梁振英、老布西咁样嘅效果嘅啫嘛。咁自然佢成个南非个都走去卖呢只嘅唱片咯，跟住就令到其中有两三个嗰啲唱片老板就觉得，咦喂，呢、這个人咁红。在美國究竟是怎樣呢？找他上來做 live 又 不是啊，開頭是有個傳言，是說他即是 已經死了， 是啦、啊、已經死了，即是在即是有 他死了那時候未有 internet 呢，一些人要求真不到、 就夠 up 咯，是咯、啊、咁又 不是有 internet 都很多人夠 up， 有些人就說在台到即 是即 是開槍自殺啦，又或者是自焚啦，又說他在監獄到不知怎樣死了啦。咁后屘就揾得翻阿 Rodriguez， 咁喺美国度 系做紧个油漆工人定乜嘢咁样？ 做建筑工人嚟嘅，即系拆屋企屋嗰啲成啦。咁跟住大约97年到就揾翻佢去南非，即系做表演啦。咁跟住就即系咁，佢嗰次之后都去过南非四次嘅。咁成个古仔就系、是、咁样样咯。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其实想讲啲咩咧？其实因为即系好似每一样，即系好似阿龙头先即系咪后讲话，即系每一个运动背后咧，好似都要即系消费一啲英雄咁样样。咁其实即系我谂，即系譬如呢条片嗰个古仔其实就冇心嘅，咁其实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事主即系阿 Sexto Rodriguez， 咁佢本身即系冇諗住去做呢样嘢，咁佢就系出咗嗰张唱片， 跟住唔掂，唉，算啦，我都系翻下耕田啊， 跌埋心水去做翻 建筑工人啦、 啊，建筑工人咁啊算数啦，咁样样。 点知喺第二个世界度就好红，红到啲人走过嚟追星咁揾佢。 最恐怖咧系佢即系佢卖佢嘅唱片系咁卖得嘅时候，第一佢自己都唔知，第二系想 咁俾人食捻咗好多版税咯。 系啊，佢个版税就系、是、佢中间就系想寻找啲版税，其实留咗喺边度嗰阵时，佢揾咗唱片公司老板，揾咗好几个制作人都唔知道啲即系赚翻嚟嘅钱系俾边个？ 系咪佢系翻版嚟噶？屌嗰啲南非嗰啲， 系 个个买翻版系嘛？ 喂，咁當時你南非係咁樣俾人封閉嗰陣時，亦都反映到，喂，即係呢啲咪就係 black market 嘅力量囉。喂，成個西方世界當時就係正式嘅渠道封鎖住你，咁我只能夠透過呢個 black market 啦，即係或者老翻去到流傳一啲訊息咁樣㗎咋嘛。 嗱，其實我睇我琴晚即係凌晨即係11点睇到一點啦呢條片。喂，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即系阿 Sexto Rodriguez 嘅歌系，即系对于南非解除嗰种种族隔离政策系有咁大影响咧？ 其实即系 因为条片咧，其实就唔系好讲呢样嘢。 条片咧，条片唔系咁讲呢样嘢嘅。条片净系讲紧你点样即系喺前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初期点样几辛苦揾到呢个人嘅啫。咁但系你 呢一個人令到南非白人嘅人會反對呢個種族隔離政策個原因係在於佢打破咗好多即係有關性啦，有關呢個生活嘅一啲禁忌，令到佢哋覺得喂，原來呢個世界除咗我哋 comfort zone 所認識嘅嘢以外，應該仲有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包括音樂，包括音唔係淨係好離地嘅嗰啲 classic 嗰啲芭蕾舞，亦都有 rock and roll 咁樣噶嘛。咁同樣。咁同埋你而家啲人消費曼德拉一模一樣，淨係諗緊喂，原來我哋要對抗呢個政府，唔係淨係話靠呢個恐怖主義就得嘅，我哋仲可以有其他唔同嘅嗰啲非暴力抗爭，包括呢個罷工啦，包括向世界 制裁啦， 世界各地要求佢經濟制裁呢個政府啦，咁樣噶嘛。 啊，咁但係你話即係頭先你即係。我就覺得你用一個比較負面啲嘅，即係形容啦，或者個運動係消費咗佢嘅。有邊啲方面你睇到咧，沙龍？ 你講即係你講緊點？點樣消費咗佢？其實最主要係你消費咗佢本身嗰個嘅禁。我想講係禁忌呢一樣嘢，因為佢寫嘅嘢本身係比較哀怨生活，一啲比較負面生活嘅 憂鬱啲㗎嘛， 憂鬱啲嘅係啊。咁同你南非主旋律唔同嘅時候，你自然就會攞佢走去做 icon 咁樣咯。 哦， 消費嘅思考咪真係話消費完之後就冇啊？因為消費有個消耗咁嘅意思，即係話用完一次之後唔可以再用第二次。所以你要用呢個字眼。 我想係咁講，我其實想係咁講嘅。不過你見到咧，到最後佢可以紅，即係紅到去片尾嗰陣時係咪2000几年嘅？我記得好似。 你話咩啊？ Sixto Rodriguez 佢最後走去南非開咗4次。 冇講啊！我睇到佢出 credit， 我好眼瞓都瞓咗已經。總之就係97年去過一次之後， 係 諗佢之後去過總共4次嘅。 系啦， 佢去咗4次南非。 系啦，我记得好似唔知讲到去2000几年，其实啲人都不断咁样就系、是、loop 佢嗰首歌，攞嚟做呢个时代嘅 icon 咁样噶嘛。消费嘅意思就系讲紧，喂，你将佢symbol 或者其实消费唔系好啱，应该系将佢 symbolize 咗，佢系属于呢一个时代南非嘅社会境况咁样。 咁即系好似 Beyond 咁咧，冇问题。 其实海阔天空啊，年少无知啊， 系啊。 城邦会战胜归来啊， 陈云大帝啊，咁样嘅大帝啊， 枪枪同院长嘅啫，屌，真系 唔系，即系围内人系会觉得好正咁样咯。 但其实好坦白讲，其实即系当大家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嘅时候，系需要即系音乐去即系点讲啊， 一个凝结啊， 去凝聚大家嗰个士气嘅。就算你唔讲政治，好似足球咁样啫嘛，点解你嗰啲？你譬如睇依家四大聯賽咁樣，咁你喺主場嗰啲人要係咁唱嗰啲歌，你又唔明嘅咁樣 嘢。會歌嚟噶嘛？ 係啲會歌，有啲係球迷作嘅，咁其實就係凝聚翻嗰班球迷啊，激勵士氣啊，咁解啫嘛。 呢啲咪萬惡唱 K 咯。 咩啊？ 点解叫万国唱 K？ 我唔系好明白。喂，你要凝聚士气，你要令到个组织本身有气势，自然系咁样噶啦。即系等于你 Searching for Superman 啊，嗰班有甚至其中一个受访者话佢叫帮自己起个花名叫 Superman 噶嘛，系啊，咁就代表住 佢啲同袍系帮佢改噶嘛。嗰个系一个南非士兵嚟噶嘛。 系啊，咁变翻就反映咗呢一个人佢嗰首歌系佢嘅 icon。咁样咯，喂，即系你香港，即系套用翻今时今日香港咁样，喂，你乐坛已死，除咗年少无知打后咩都冇，咁你咪揾第二样咯，所以咪有掟你老母西呢样嘢咯。 即系讲翻少少套戏先啦，我就觉得即系我反而期待咧，即系我头先讲咗，我即系比较唔中意纪录片呢个题材啦。咁但系我其实期待套戏咧，会即系喺即系点样揾翻啊 Sixto Rodriguez 嗰度咧，会着墨多啲。但系反而即系好似就个部分，反而着重喺揾到佢之后，去跟住啊 Rodriguez 去南非做咗几次巡回表演，嗰啲感受会多咗咯。但系其实嗰、那个揾啊 Rodriguez 嗰、那个。故事都好引人入胜噶嘛，即系因为嗰阵时系一个冇互联网嘅时代，咁其实大家都系用一啲好零碎嘅线索咁样去揾翻呢个人，咁但系反而呢个位咧最好睇咧，咁反而即系落墨系最少，咁就即系 记录唔到啊嗰啲位。 咁佢条片都系做啲访问啫，佢可以记录啲咩啫？ 嗰个系前互联网时代，即系互联网啱啱开始，佢就喺个网站就成立个好点啊 amateur 啊，即系好唔成熟嘅网站，就走去话寻人，就要揾 Sixto Rodriguez， 但亦都反映咗当时候互联网个威力系喺嗰度噶啦。喂，有人上网望到呢一张咁嘅寻人启事，就问翻阿 Sixto 个女，然后佢个女就讲翻俾佢爸爸听，而佢爸爸就即刻打翻电话俾揾佢嗰个人啊嘛，咁成个过程你唔需要，如果你系太过戏剧性嘅话，反而会失真啊！即系所以咧，你会见到喂，突然间嗰条友仔见到你揾我，咁我咪打翻电话俾你咯， 有啲似高登寻人咯， 系咁样嘅啫， 嗯， 即系等于肥菜走手， 可能呢个系我嘅 bias 啊，即系我本身又即系觉得。即系点讲咧？ 你需要一啲戏剧性嘅嘢，你先 系我 成咁样，好戏，好鬼直线咯。你又觉得佢太 咁纪录片，当然系好直线啦，系咪先？但系即系我头先，我点解唔中意纪录片？就系你明明系想拍真实嘅，但系其实你透过有剪接，你访问，你有一定你自己已经有个睇法，访问边啲人，问啲咩问题，或者你拍摄咁已经系会去偏向咗去你嗰个思维，多过系去搵一啲真实嘅嘢嘛。 喂，任何嘢都有个立场，我拍纪录片，喂，我都系 咁，所以咪觉得呢个题材智障咯，你明唔明啊？咁你不如拍套戏啦。系咪先？你拍你创作嘅嘢，咁你当然系主观啦。咁成件事好 make sense。 喂，新闻报道都可以好主观噶、啊。你睇文汇大公同埋睇苹果，完全两样嘢嚟噶。 咁我知，咁我知佢系即系你背后个机构，咁就反映你报道出嚟啲嘢咩立场啊嘛。但系个电影唔系啊嘛，你要懒系要拍得好真实。咁但系你其实系人拍噶嘛。咁但系你自己有一定嘅立场咁样样，咁咪即系我觉得好精神分裂咯。呢个题材就系。即系当然，大家可以继续去睇纪录片，我又唔系啲咩人，系咪先？冇问题。 即系就好似有啲人成日话自己时事评论员无党无炮中立嘅，咁但系其实讲啲嘢咧就唔系真实的。 咁你又讲边个啊？我讲嘅啫，咁样 唔系佢有边个有派啊？唔系，佢而家无党无派，哎，都系讲咗 开学校嘅啫嘛。 系。 嗯。咁啊，即系我哋讲下，咁其实讲消费英雄，其实香港而家都系消费嘅公仔啫，系咪？ 喂，系啊，喂，即系嗰只公仔俾我感觉，即系突然之间因为订粮啊 CY， 所以先至走出嚟，然后个个即系 犀利啊！金英花生台之光、啊， 咪就系金英咪就应该做呢、這个老母西嘅代言人咯、啊，或者毛公仔嘅代言人咯、啊。 第二个系你 讲呢啲。 即系犀利啊！金英就真系点讲啊？花生台之光啦、啊， 一定成名啊！ 系啊，但系点解嗱？譬如我仲喺社民年嗰个时代，即系大家对呢啲掟嘢啊、炒下炒下好乸反感噶嘛？但系点解？但即系一啲人就开始讲啦，又话哎呀，即系买啲嘢公仔俾人扫货啊，咁就即系反映咗咧， 即系对掟嘢都唔系咁反感啦。你反感唔会 睇下掟啲 咩啦？因为我个感觉系大家系咁噏一啲咧，自己好想见到嘅现象落去分析啊，即系哎，我好想即系啲人觉得梁振英即系个民望系插水啦，我就讲啲人点解呢只嘢可以去货去啦咁快，就系、是、因为啲人对政府好不满，对梁振英好不满。 会唔会系有少过分？ 你讲嘅啫， 系 有啲 乱理。 其实系咪因为佢真系粗口谐音，同埋个公仔都真系得意嘅，咁所以见啲人有人 再加埋，即系啲港产中意跟风。 系啦，系咯。 我觉得重点系喺度咯， 可能占咗两三成嘅啫，未去到十成九成咁样嘅。 咁咪可能有啲炒家喺度，咁就即系我睇报纸话有人数咗200只啊嘛， 佢死捻梗啦，下礼拜唔得啦，屌真系黐线。 讲啊， 唔系嚟紧仲有郁敏噶嘛，你咪攞去玩下咯。 郁敏近围内啦，又 有杀老师咧。 咁杀老师又围内啦，系咪？杀老师真系有个老师个学生哥先有共鸣感。咁但系要崇拜郁敏或者俾佢背叛， 咁咪要杀国师先啦。 杀国师师。 咁老母西人人都可以屌啊嘛，咁个共鸣感咪大啲咯。是嘛？ 可以订 系咯， 咩搞嗰个有个叫黄国才嘅，走咗去搞一个咩飞老咩订佢老母西大赛啊嘛？ 系咩？ 系啊 ，Facebook 嗰度有啊，你冇睇到咩？ 冇啊， 咁但系即系大家系咪真系觉得 依家呢只嘢咁熱賣啦，係真係好似嗰啲學者所講咧，即係大家都因為對個政府好不滿啦，因為對梁振英好不滿啦，所以就呢只嘢咁熱賣咧，真係。 我都話未必係關呢個政治事咯，即係可能係一個消費主義咯。即系一集体行为啦，大家系想突然间想买嗰只嘢，见到得意咁就 兴啦，即系跟风啦。 咁啊，未必系关注到要掟啊，或者一啲政治上嘅嘢咯。 唔系政治嘅问题，系禁忌嘅问题。 因为佢讲粗口， 冇错。 咁点解冇人讲粗口嗰下最开心噶嘛？其实 咁，其实如果嗰阵时林慧思自己出只公仔，应该几好买噶。 系啊， 只公仔叫咩？叫 Waterfuck 系一只忽忽嚟咁样，就叫 Waterfuck 咁样啊。系咁咪灰鞋咗成件事咯。咁啲人就望反感，可能 系 咪啊？即系咁佢依家咪真系可以照常翻学咯。 其实唔同嘅，因为林慧思嗰单嘢触及法轮功，同埋系好明显系建制个机器系全心搞佢嘅。但系今次嗰、那个老布西，就算泛民嗰边啦，都冇一个好认真嘅舆论导向，系真系浑然天成咁样，就突然间有个香港有咁嘅风气咁做咗出嚟，咁而自己都控制唔到，唔知佢会吹到点咁样，有唔同咯，同林慧思嗰件事件。 我自己感觉到系乜嘢咧？你个老布西同埋我睇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点？点解啲人对 Co-Fat 呢只 album 咁有意见？系因为喂 Co-Fat 佢首歌第一句就系话咩啊？今晚又嚟咗几次啦咁样。喂，即系喺咁保守嘅社会入边，突然之间有人公开讲呢啲咁嘅嘢。 系温蛋啊！首歌叫 系啊。喂，咁喂，自然啲人就有兴趣，然后就一窝蜂走去听 I Wonder 呢首歌。喂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啲人咧就啲南非人就走去听 I Wonder 呢一首歌咁。等同於香港今時今日啲人話：咦，喂呢舊嘢英文我唔識讀，但中文譯名叫老母西嘅時候，我買翻嚟玩下先。到時到下阿媽問我呢隻咩嚟，我叫佢老母西都好玩啦。系咁嘅啫嘛， 我反驳你，但系你听完啲歌，即系开始反，即系可以反省自己嘅生活同埋自己嘅处境。你觉得香港人真系买呢隻嘢就即系都会同南非嗰啲人一样？咁我真系， 唉，可能做善事啫，做十蚊捐俾呢个儿童基金啦。 人人有 香港人几时咁有同情心啊？ 唔系香港人真系有嘅，因为睇翻数据，其实香港嗰个捐款数字咧系数一数二喺世界上，所以好多慈善团体就喺香港呢个市场度揾善款咯。呢个真系有 咁，但系其他 香港人出名捐献多， 其他务工仔都系捐十蚊嘅，点解冇人数玉文嘅咧？ 咁佢系老母西啊嘛。咪好笑啲啦！ 老母西同埋郁敏，你觉得边个可爱啲啊？ 我觉得郁敏喎，斑点狗我中意啲 喎。斑点狗，斑点狗中意。 斑点狗与狼真系 咁冇啊！我觉得都唔会拉数耐咯。其实即系， 但系而家搞到连梁振英都攞埋嗰只嘢嚟自嘲。 系，但 系话仲要睇埋 佢边有自嘲嘅，佢只不过呢只嘢好得意啊咁样嗰啲成噶嘛。 卖俾个女咯， 又香港好有创意嘅。 佢系调俾个女，个女系调俾佢。 冇咁讲。 变成一件乱伦事件 啊！唔系咁嘅，嗰篇网志就话今日见到好兴嘅公仔，咁所以我又买咗，咁啊送俾个女到圣诞物又事件咧， 即系买个老母西俾 系啦。咁佢冇直接提，佢就系话要 公街啦。 佢话呢个狼嘅公仔， 即系做足功课，琴日都已经卖晒啦。今日何德何能买？ 佢话与狼共桌啊嘛，跟住就话嗰只狼公仔又话香港人好有创意，咁就冇直接讲个粗口咁样嘅。咁而且佢一个个幅相咧，有张台啦，有个老母西嘅狼嘅公仔同埋揸住份报纸，咁就 唔系文件， 揸住份文件咁样嘅。 系咁 咁开头我开头睇呢张都觉得啊，啲人就话梁振英终于开始识玩政治啊，识得自嘲下玩下咁样。咁即系起码出咗呢样嘢，你觉得都好笑啦，即系唔会闹佢啦，咁样都一个中性啲，就算系真佢嘅人都会笑一笑咁样，唔系直接闹佢嘅嘢嚟嘅。咁所以就觉得都 OK 嘅，其实呢单嘢。 但系个问题又佢柒咗，即系成件事。就是蘋果就是放大了他那張照片，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拍得那麼清，那拍得那麼清的時候一放大，原來 他拿著那份文件是拍什麼，其實 是這個奧克蘭市長的這個醜聞，這個婚外情。 喂， 咁佢要睇呢个奥克兰市长婚外情好正常啊，喂佢要搞城市外交㗎嘛，係咪先。 即係好似睇一周刊㗎嘛。 梗係啦，我唔清楚，喂佢嗰个口 味。咁即係做点知道啦，咁简单味佢又懒系嘢咁睇下文件影幅相，跟住又挤隻狼。佢嗰个公仔又唔系抱住嚟影，挤到即係左上角同右下角咁樣擠咁遠咁樣出嚟，跟住又拎份文件，個文件呢又唔係文件嚟嘅，係嗰啲八卦嘢講人哋婚外情嘅，咁即係成件事又搞笑囉，我覺得。 首先一樣嘢睇八卦嘢呢都係收集情報嘅一種，第二樣嘢呢、這個係反映到佢夠幽默，因為呢喂一隻狼買隻狼公仔，然後再睇住啲八卦嘢，喂成件事咪反映咗佢一隻八卦嘅狼囉。 嗯，咁所以本来一个好嘅公关 show， 最后就因为佢我唔知係咪啲人整蛊佢揸份文件就揸错咗，所以就变咗一个耻笑对象。 英文差啫，英文差冇坏嘅。 要问下呢个志工发言人囉，屌真係。 喔咁真係要问下冯伟光啦。 有啲人话即係佢。 今次係冯伟光度条桥嘅。 係冇错，有啲人係咁讲㗎嘛。 咁但係边个人帮佢搵份文件啊？冯伟光帮佢啊？ 咁、我唔知啊， 可能佢求其執嘅啫， 可能冯伟光平时都睇开呢啲咧。诶、啱你睇啊呢啲， 冯伟光唔睇呢啲咁嘢点沟女啊？ 啊系 沟到， 沟 唔到咪要继续睇咯。 系因为冯伟光又好似对呢个恋爱又系要可能要 佢等待爱， 等待爱咁样嘅。 六十岁人仲等待爱，真系我要做噶嘛。 咁无论点都好啦，你睇下之后下个礼拜有咩话题啦。咁 我估都冇噶啦，即系老母细都即系玩埋呢个礼拜咯。即系虽然有人话喺澳洲二月二会送一只俾我，咁但系即系冇啦。佢咁我好多谢 香港一月都有咯。 系啊，佢话唔知啊，因为佢澳洲长住。佢咁话澳洲送俾我， 照改名而家改咗叫老福西咯，唔紧要。你话睇下老啲人仲叫翻老母西多噶啦，一定 系啦。咁啊，今日就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希望陶君人快翻嚟啦吓， 系啦， 系啦，讲翻。